为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，全国少年科学幻想文艺作品和模型展2016从6月3号到7号举行。闭幕式6月7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，有青年同盟干部和学生少年参加。至闭幕词后发表评审结果，并向获得优秀评价的团体和学生颁发了奖杯和奖状。